丝的泪寓意是为你湿的泪，是永邦所演唱的一首歌曲，郑中庸担任作曲。小的时候听到的最美的旋律了，也是对威尼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2013年的时候呢，真的是和朋友去到了威尼斯，看到了水城的集体婚礼，看到了语文课本里的贡多拉，也看到了大教堂石柱的斑驳岁月，没有泪，只是感慨韶华易逝，年华易老。我们来听歌，田馥甄带来的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。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我看一句好不好，就被撂倒，小心沉睡冰山后总能脱逃，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。

很简单。 Come on， 啊撒撒羊嘿，啊撒撒羊撒羊嘿，三五好友啤酒海浪，啊撒撒羊嘿， 啊撒撒羊撒羊嘿， 快乐其实很简单。 我们在 阳光，它照亮我的胸膛，整个世界都有希望。生在天堂，牵手我们一起唱，幸福我们一起唱。 接下来和各位聊电影，由北京耀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美国 STX 娱乐公司、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，马丁·坎贝尔执导，成龙、皮尔斯·布鲁斯南、刘涛以及梁佩诗领衔主演的国际动作大片《英伦对决》将会在9月30号制霸国庆档，并陆续登陆全球银幕。近日呢，该片也是曝光了双面刘涛的海报以及刘涛挑战老年妆的特技，那这也是刘涛呢首次正式亮相，其在电影当中的神秘造型以及角色终于是揭开了面纱。此次刘涛在片中呢也可谓是奉献了突破性的演绎，让人是既惊喜又感叹，更是将观众对于英伦对决的期待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来听歌，张学友《如果爱》。 每个人都想明白，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，特别在午夜醒来，更是会感慨，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，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你当时明白，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，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，是否能平静不会像现在，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这就是爱。

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异世间，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ululemon。 由日本悬疑作家东野圭吾畅销小说改编的中国版同名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于8月22号正式启动。近日的片方再次曝光了第二批的重要演员，分别邀请了金马奖最佳新人李红旗、实力男演员秦昊重磅加盟为影片加码，二人将会以不同既新人的身份出现在片中。至此呢，电影已经公布了5位的主创阵容，新生代潜力股和实力派的老戏骨的超豪华搭配，使得大家对电影《解忧杂货店》更加的充满期待。据了解呢，目前演员的阵容依然尚未完全的公布，那接下来呢，还将会继续的有重磅实力派演员陆续曝光。音乐不要停下来，阿杜《天黑》。 风我听了，云要怎么飞？你我走了，我要怎么睡？我心我破了，你要怎么陪？不费你，只是贪玩的蝴蝶。天都黑了，你在想着谁？心都灭了，我要怎么追？话都说了，你又怎么退？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。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，爱在眼前无声崩溃，摔成粉碎。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一种撕裂的感觉，嘴里泛着血腥滋味，多么伤的离别。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，梦被掏空的错觉。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想到就会心碎。天都黑了，你在想着谁？情都灭了，我要怎么追？话都说了，你又怎么对？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。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一种撕裂的感觉，嘴里泛着血腥滋味，多陌生的离别。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，梦被掏空的错觉。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想到都会心碎。风若停了，云要怎么飞？你若走了，我要怎么睡？我心若破了，你要怎么陪？

起泛滥浪人跟心慌。我的手表滴答声，你什么话也不肯讲。如果你就这样冷漠离去，也许我就会眼角发光。为什么相爱的人之间用沉默就可以宣战？多么希望你拥抱我化解心伤。 未必有多好的天赋和运气，他们只是对自己的要求更高，也更用心地去待人做事，天长日久就与普通人拉开了差距。没有拼搏过的人生终究是苍白的，朝着目标坚持做好每一件事吧，我们终会有资格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。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长影 Lemon， 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，再次感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下一点见。 好像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下起雨，一直没有放过晴。我勾着那把伞漂浮在人群里，慢慢的以为身边还有你，小气地用着那些你的记忆，一点点就够我看到彩虹。这世界的颜色全留在你那里，我只有不怪你只能这样。我相信我爱你，蒙上眼手交给你，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，朋友一双眼睛，我要不断的爱你，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。 上眼，手交给你，慢慢的来袭在黑暗中，共有一双眼睛，我要不断的爱你，不断拼凑了自己，生命中所有好的好的过去，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。 试着碰碰运气，总要我哭下去，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，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

安部门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四、对于违法生产、经营、销售祭祀用品的，由民政、工商、公安等部门依法进行查处。五、公共焚烧地点，在三河市东西市区城区外环路设置公共焚烧祭祀用品炉具，倡导广大市民移风易俗，文明祭祀。六、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三河市综合执法局、三河市民政局、三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三河市公安局、三河市环境保护局燕郊高新区管委会。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尊生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河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。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255630-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ull Match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，智能手机互联，让真名无望的你不再妥协。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，贵宾专线0316-3725-888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地上的力量激励我。 品味1033。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每天下午的16点整，我们又相会在电波当中。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。每天的这个时间呢，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伴你。今天第一首歌呢，来自孙燕姿，叫做《第一天》。孙燕姿算得上是完美的一天专辑的音乐总监了。这张唱片制作的整个方案都是孙燕姿亲自参与讨论并且决定的，而歌曲呢都是她自己喜欢才挑选的。整张专辑都代表了燕姿自己的看法和态度，专辑的理念定义为你喜欢你不喜欢都是很直觉的，最直接的东西是最感人的，音乐不用花哨，如果它已经是那样，你只需要锦上添花，而不要把焦点模糊掉就好。一起来听到孙燕姿带来《第一天》。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，嘿，把星星都吵醒，月光晒了很凉快，都是这样回忆起来，第一次告白，吓得我看，爱装得很热血，对你提起很可爱，你说我在明天，我在期待，不化的今天很自在，我说我怎么了，会不会太快，未来第一天的展开，第一天的存在，第一次呼吸畅快，站在地上的脚踝，因为你而有真实感，第一天的存在，第一次的期待，爱是天空的魔幻，每一天的纯真色彩，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。 Bye.

你说的第一百个我，一天一天要各种生活的拼搏，爱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，睡得管他明天是什么，迎着风走。如果爱是火，那我就是风。他说 后来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继续用动听加速时间来陪伴着你。下首歌来自金海心，叫做《悲伤的秋天》。这首歌是一首不俗的轻快歌曲，歌词保持着金海心一贯的自我风格。这首唱片公司口中的甜悲伤的作品，融合了淡淡的悲伤元素，却给人甜腻腻的感觉。而金海心的表现呢，也完美诠释了出来。《悲伤的秋天》，金海心尝试一种全新的曲风来演绎这首歌曲，让人耳目一新。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，我也可以疯，我知道谁都可以玩，谁都可以疯，如果说痛快的哭一场，是不是

分享一个冷知识啊，一个人一天平均要走2万步，一年呢要走700万步，人活70岁的话加起来要走5亿步，也就是384000公里。这个数字正好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，也就是一辈子如果你真的想去月球的话，走路就可以去哦。 我和你的过往要有什么交换？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？我们都受过伤，那是勋章。